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十月五日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又开始。今日咧就香港新闻界就好繁忙啦。咁啊，其实唔止香港新闻界啊，包括住喺香港嘅国际媒体嗰啲啊 bureau 咧，啲人都全体出动，因为咧扰攘三年，调查三年 ，ICAC 啊正式检控咧前特首曾荫权。嗱，呢個係香港歷史上面刑事檢控最高級嘅啊官員，只能夠係咁高級啫，因為再高級我都冇啦。因為喺行政架構上面咧，特首即係以前九七前嘅 governor 總督啊，呢、這個就係特首，咁啊就係最高嘅行政長官。咁啊落任之後調查三年就正式檢控佢。就两点半钟咧，就喺东区法院就提堂。咁啊，全港新闻界已经都集中喺东区嘅法院门口噶啦。咁啊吓，咁咧就理论上咧，根据新闻界咧，我哋以往咧就当一个案件过咗堂之后咧，就唔可以再评论噶啦，因为以咧尊重法庭。同埋唔好影響個啊司法程序，因為走入司法程序之後咧，任何嘅評論同意見咧，有時機會都會影響咗法庭嘅判決。尤其是當法庭咧啊，即係有其他嘅啊控辯雙方律師啦、啊證人啦、啊仲有嘅就係、是、啊，如果陪審員嘅話咧，會影響陪審員，因為聽咗你嘅評論之後，佢就先入為主。咁所以咧，就為咗尊重法庭起見咧，兩點半之後咧就唔應該再有啊，即係。评论关于案件嘅，咁但系我哋依家就系两点钟啫，所以变咗半个钟头时间同大家一齐就睇翻呢段拖咗咁耐吓，佢下任咗三年啦，即系梁振英接任三年啦，咁啊俾前刑事检控专员咧就嘲笑呢个梁振英政府，就话佢已经破咗健力士纪录大全，因为刑事检控你一系就控，一系就唔控，就冇理由拖三年嘅，拖三年。終於都決定要檢控，檢控嘅罪名有兩條，一條就係紅圖廣播嘅牌照，就同佢退休之後租住紅圖廣播大股東黃楚標嘅深圳東海花園。咁呢間公司即係我以前做過緊 DBC 嘅前身，究竟曾蔭權發一個牌照啊，俾當時呢間紅圖廣播，其實啊同佢退休後。原來簽訂咗一個東海花園深圳嘅6700尺嘅單位，其實有冇關係呢？有冇利益嘅交換呢？咁紅圖本來就係 AM 廣播啊 ，AM 廣播由於發射站喺坪洲嗰邊咧，遭到當地居民嘅反對，咁所以咧，由於又研究緊數碼廣播，咁紅圖咧就由呢個 AM 嘅廣播咧就轉咗做呢、這個啊。數碼廣播，咁後來就成為咗 DBC， 咁 DBC 後來呢，咁股東又同呢個大股東黃楚標出現咗問題，咁導致到呢，咁輾轉轉轉呢到呢家 DBC 仍然喺度嘅，不過就全部嘅股份都係一個人度，就係黃楚標度。黃楚標呢，呢位大陸來港人士呢，就一直個外號啊，叫深圳李嘉誠，又李嘉誠啦，李嘉誠就一個成功品牌嘅深圳李嘉誠。咩重慶李嘉誠啊，乜嘢李嘉誠，度度都有李嘉誠，因為李嘉誠係代表咗一個叫做啊，即係富甲一方的意思。不過我哋以後一陣間都會講佢嘅嚇，就會講緊李嘉誠嘅點樣啊回應中宣部嘅攻擊啊，即係新華社篇文章別讓李嘉誠跑了嗰個攻擊，就提出一點佢嘅核心問題，就係香港人最共鳴嘅問題：此心安處是吾鄉，唔好用愛國嚟壓我啊！邊度安心？中國人嘅宿命就係咁噶啦，處處無家，處處家，天涯海角都有華人。個原因就係邊度能夠安居樂業，嗰、那個就係家，嗰、那個就係鄉。呢個係李嘉誠成篇千幾字稿嘅核心思想。 係啦，我哋講返呢個最新嘅新聞，因為兩點半呢就唔可以再講㗎啦，即係理論上唔想影響個司法審訊。咁第一條就係鴻圖廣播嗰位 AM 牌照發俾啊呢班人，究竟同退休後租住深圳東海花園嘅租約有冇必然關係，有冇利益輸送，第一條罪名。第二條罪名呢就係建議授分俾一個原來係幫佢裝修嘅建築師。咁兩條罪名呢就喺兩點半東區法院提堂，咁曾蔭權呢亦發表咗聲明啦，佢話問心無愧，相信法庭會還佢清白。嗱，梁振英呢同曾蔭權有不共戴天之仇。曾蔭權七年特首期間呢，梁振英就係呢個啊行政會議召集人。行政會議召集人嘅梁振英呢就冇遵守到行政會議嘅保密條例。啊！不斷地向外邊咧署名發言，反對政府嘅施政。咁曾蔭權發個四封函件俾佢，叫佢啊警告信，就叫佢遵守呢個行會集體負責制同呢個保密協議。咁呢個咧即係話，其實唔保密有前科㗎啦。啊！喺梁振英覺得嚟講咧，佢認為曾蔭權有阻礙香港前進，係咪啊？佢不同意政府嘅施政，所以佢用個人身份。但係邊有個人身份嘅啫？你係行會召集人啊嘛，啊！行会召集人而啊评论政府，喂，行会召集人唔系我啊嘛，不过呢啲又系是是非非，又系讲唔完啦。嗱，梁振英一直坚持呢个许仕仁嘅新地案，目标人物亦都喺曾荫权身上边，因为许仕仁咧作为出席啊呢个啊特区政府嘅问责官员、政务司司长期间，佢嘅上司得一位嘅啫。理論上下喺香港政府架構裏面，政務司司長有百官之首，百官之首因為曾蔭權呢啊做特首，就特別就揾咗啲嘅當年啊特移民啊殖民地政府嘅所謂金融三劍俠之一嘅拍檔啊，就係許仕仁翻嚟做呢個 CS 啊，一個硬一個軟，剛柔並濟。當時被新聞界啊好多評論認為咧最佳嘅組合，但係呢段時間原來咧許仕仁同呢個新地啊新鴻基地產嘅郭氏兄弟有千絲萬縷關係，而千絲萬縷關係根本就冇辦法破案嘅啊！當時只不過由於三兄弟，大家認為咧三兄弟嘅嘢大家都知道，因為三個老闆三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但係呢個原來係假象。啊！假象就因為個大佬郭炳湘喺97年嘅時期咧，被呢個大富豪張柱強咧就綁票，綁票喺贖金過程咧，啊佢冇噶許李澤鉅咁幸福，啊有個一言九鼎嘅老豆可以自己決定俾錢帶錢，啊毫無利阻滯地就交十億贖金，所以李澤鉅並冇吃到好多苦，但係咧郭炳湘係吃到好多苦啦。籌禁整個月期間由十億變六億，而六億裏面到佢返到去嘅時候呢，就佢嘅好多同兄弟之間嘅嚴隙產生，嚴隙產生咁導致到兄弟不和，新地董事局唉天翻地覆，係咪極度混亂，痛苦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兩個細佬逼供成功，就將呢個大哥踢離呢個新地董事局啊，甚至有段時間成將佢家族基金嘅名都除名啊！大哥要報復，將佢所知道嘅事件就交俾出嚟，交出嚟之後，咁啊 ，ICAC 就如獲至寶啦。咁咧就中間牽涉到一個關鍵嘅人物，就係當時政府嘅啊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原來咧，佢亦根本係受緊呢個啊新地嘅啊利益同埋嗰個所謂嘅金錢，咁啊全部解釋曬所有唔合理嘅畫面啦。當時我作為電台主持，我都質疑啊，點解許仕仁作為政務司司長可以唔住百家道嘅官邸，因為佢唔想搬屋喎。聽出嚟你都覺得呢個叫新聞啦，呢個叫人咬狗。點解呢？任何公務員最高嘅夢想就係要住政務司官官邸，唔係港督府，港督府係政治委任嘅。以前港督府公務員係唔准掂嘅。是英國倫敦啊，唐寧街派過嚟嘅位總督 The Governor 先至可以住港督府，官員最高住到呢個山頂嘅百家道啊，叫做 CS 官邸，即係話政務司以前嘅布政司嘅官邸，咁啊門口有更亭嘅，有警察駐守啊，一個大嘅英式別墅，邊個唔夢想住嗰度啊？但你要情願住翻呢個跑馬地嘅 禮頓山花園喎，因為爛搬屋喎，切你咁講嘢嘅，哦，終於明白曬，因為根本你有兩份工，一份工就係喺呢個新地工作，一份工就係做特區政府啊，特區政府份工啊，俾宿舍你，你唔住，因為你冇資格搬離開呢、這個啊禮頓山花園。嗱、啊、呢件事本來發展到後期咧，經過呢個抗啊，即係新地嘅啊。國家國老太親自上京斡船啦，啊，跟住再擺平，跟住個家族基金接受翻個大仔郭炳湘個名義，啊，全部應得嘅權益俾翻曬佢。本來就佢已經唔再做控方嘅任何證人兼啊支持呢個檢控噶啦。咁本來案件就已經平息，但係咧成個新聞界同社農社會都知道，政界都知道，因為梁振英堅持要辦呢件案。梁振英嘅目標並非一定要郭炳光入住赤柱，亦並非單是同阿許仕仁有乜嘢私人恩怨，佢目的就係話，既然許仕仁啊在任期間啊接受兩份工作，即係收兩家茶禮，如果呢個罪名成立，佢中間喺個盤問過程點都唔會唔關你個頂頭上司事嘅噃，你任何行為都應該有你上司有負責嘅成分在內。但係許仕仁亦一個聰明人，佢亦知道梁振英個目的志在嘅唔係郭炳光、郭炳聯兄弟，亦唔係佢本人肥龍許仕仁，佢個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許仕仁的上司，當時嘅舊上司曾蔭權。所以許仕仁一個盤問咁長嘅一個啊法庭盤問過程，不斷反反覆覆都唔提曾蔭權呢三個字啊 ，Sir Donald 曾。盡量唔提，亦唔出現，同案情毫無瓜葛，毫無關係，好似連公事往來都唔關佢事咁樣。但係帶出咗個另一個更高嘅上司，啊，原來就係當年港澳版嘅主任廖輝，哈哈，咁就好笑啦。嗱，許仕仁亦唔係一個省油燈，既然梁振英你咁鍾意提我上司，好啲錢就係我上司俾，不過唔係曾蔭權喎，係曾蔭權嘅上司喺架構上面管轄港澳事務國務院嘅直屬機構叫港澳辦公室，啊，佢就俾咗個千幾萬我啦，係啦，千幾萬，講咗廖輝出嚟，咁當然啦，香港特區政府有咩夠膽，法庭有咩敢出全票俾呢個啊廖輝廖承志嘅仔咧？啊，廖家管咗廣東咁多年，處理香港事務咁多年，啊，三代嘅所謂紅磚並重人物，啊，係嘛？由阿爺廖仲海啊，呢、這個。跟住到呢、這个廖承志，再跟住到呢个廖辉，系咁嘅背景，你又点敢喐佢咧？所以件事变得不了了之喺度。哦，又掉翻转，又令到税务局同埋政府就话：哦，咁样啊，原来系政府俾你噶，唔该你还翻个千一万出嚟啊！出咗监狱之后要还啊，到刑期都要攞翻出嚟，因为嗰嚿钱原来系属于政府钱嚟嘅。哦，咁样样嗱，只证明咗一件事，就系、是、梁振英一。一定要打出曾蔭權 case， 所以一直嚟講，大家都覺得佢唔夠條件去落案。ICC 又唔可以放棄啊，話完結案件。再跟住啊，律政司就話佢要尋求英國嗱、啊，所以咧，當你大家都有啊疑問，覺得資料唔夠時候，就唯有尋求權威。尋求咩權威啊？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啊，第三者嘅意見是否足以檢控曾蔭權，所以決定嘅嗱、啊，律政司袁國強就咁講啦。啊，點解佢唔尋求北京嘅？中間有冇尋求北京嘅意見？北京法律學者意見唔知，呢個係陰嘅一面，陽嘅一面，佢要尋求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嘅意見，覺得係可以檢控。咁今日係正式就檢控咧，就係、是、呢、這個。特首曾蔭權係啦，證據夠唔夠？中間有咩來龍去脈？仲牽涉咩人等？我哋就等住睇法庭啊，好似睇新地案咁啊，啊暴露咗好多個細節出嚟，呢啲細節好精彩嘅。我成日覺得呢啲根本比電視劇精彩好多嘅啊！我成日用教書嘅時候都會講呢個 point， 咩叫好運？咩叫壞運？表面上我哋睇。新鴻基地產3000多億，香港 number one 金牌地產嘅。啊嘅集團，你以為佢嘅主席過嘅梗係一定係最成功、最悠遊、最開心嘅生活啦，係咪啊？郭德勝嘅仔，新地嘅主席，市值3000多億，香港第一品牌。喂，你有冇買過樓啊？買樓買新地樓啊，比隔離啊貴 20% 你都買佢嘅。華茂啊平 30% 你都冇買。啊，你記住呢個 point 啊，所有買樓人都知嘅，呢啲唔係我講嘅，其實係啊，你問所有嘅地產經紀，你買過樓你係明㗎啦，其實係。身體就係品牌， 用料靚，喂，咁嘅集團應該係神仙一樣啦。喂，經過法庭嘅審訊，你先發覺，喂，原來一家人包括郭老太、郭氏三兄弟，大哥又好，二老三老又好，喂，完全置身於地獄之中，一直去到舊年先嚟審訊，2014年，足足17年啊！17年過嘅咩日子啊？根據法庭裏面郭炳剛嘅律師嗰、那個啊陳詞，你見到原來佢阿哥97年，即係郭炳湘啦嚇，當時嘅身體主席啦，被呢個啊大富豪張子強綁票之後啊，喺綁票嗰個月期間啊，極度咧就每日拉出嚟打，痛打之下，佢懷疑佢阿哥精神有問題，出咗嚟之後唔知點解性情大變，對公司老臣子極是針對，對兩個細佬所有決定都予以否決，而佢本人又係主席喎，咁所以好多行為啊變咗就冇辦法喺光明地正式下渠道做進行，變咗喺底下進行，古靈精怪，公司又託公司，海外公司又公司，現金又點學關鴻生，關鴻生去到東京又變咗呢個日現金就交俾呢個許仕仁，許仕仁話揾關鴻生交現金，因為佢原來係託佢識得銀行啲人，匯率比較好啲。唉，咁複雜嘅原因只有一個，其實作為辯護理由，郭炳聯兄弟只係想講一樣嘢，公司有鬼，個鬼係邊個啊？佢大佬咯，大佬幾時變咗鬼噶？咪俾人綁票咯，喺97年俾人綁票之後翻嚟就問題多啦。但係媽咪主持公道，叫我哋讓大哥啊嘛，大哥點樣要讓佢咧？佢俾人打得好慘啦，第一。第二，家庭出咗問題，佢外面有女人啊嘛，有女人好普通啫，有錢佬邊個冇女人啫？唔係啊嘛，佢唔係嚟玩，佢嚟真噶嘛，嚟真佢同阿嫂唔啱，阿嫂帶住兩個細路同阿哥反面，反面之後就帶埋兩個細路走咗啊嘛。但係呢個阿嫂係得到家族同意啊、尊重同埋得呢個奶奶愛錫，咁點算喺咁嘅情況之下？咁阿媽話你盡量就下哥啦，係咪啊？佢仲有腫瘤添嚇，身體有事，事業有事。健康有事，家庭有事，精神有事，爱情有事，切，你有3000多亿身家，原来逐返喺地狱里面，原来我过去17年幸福过郭炳湘㗎喎。啊咁样。咩叫好运，咩叫坏运，你见嘅系一个成功高级，系咪啊，举足轻重，商界里面嘅翘楚。但原來過嘅无论家庭生活、爱情生活、事业生活、兄弟生活同媽咪关系，所有問題都發生問題，嗱、啊、呢、這個就係法庭嘅記錄嚟嘅，係啦。曾蔭權喺呢件案件有冇角色？經過咗繁複嘅審訊之後，冇，起碼辯方呢邊冇用到曾蔭權幾個字，控方亦冇指控到曾蔭權，因為目標只係想講呢個許仕仁同新地嗰兩位少爺啊，即係郭炳光同郭炳聯嘅關係，郭炳光啊。既然作為一個啊阿哥兩個兄弟裏面，佢將所有攬曬上身，所以郭炳聯啊呢家就係自由嘅，冇罪嘅，咁啊主掌緊新地。咁郭炳聯又開唔開心咧？理論上一生人三兄弟做最細嗰個，做咩行為都俾大哥約束住，有媽咪，有大哥，有二哥。哎，呢家好啦，大哥同家族有仇，二哥住緊喺赤柱，一個人唯一嘅主席。唯一嘅最高层人士，大权在握，你一直都想咁啫。咁开唔开心呢？原来又唔开心㗎喎。我有几次撞到佢食午饭，个人好落寞，表情睇得出嚟讲，我额头作住一个心事重重，一个唔开心，一个抑郁嘅样嚟嘅。所以最近佢话钻研易经，因为佢话易经学到好多做人嘅道理，世事盛极就会衰，衰极就会起，阳极就阴来，阴极就阳生，系啦。即係佢一開始接觸易經，唔會永遠喺最盛裏面，一日裏面啊，你可以日頭有夜晚，係咪啊？一年裏面有春夏秋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你要因應住呢個變化而行為。咁郭炳聯依家係新地三兄弟唯一喺度坐喺公司啊，主掌大局嘅人，應該好開心先啱啊！但係個樣話俾你聽，佢一啲都唔快樂。咁你赤柱嗰位郭炳光啊，究竟开唔开心？呢、這个你要探个监先知啦。郭老太开唔开心？你可以想象中秋节，你哋个个做节，佢想同一家人啊，三个仔、三个新抱啊，一扎孙一齐食餐饭。3000亿身家嘅老人家，原来做唔到嘅啊，所以变咗乜嘢叫做吉？咩叫做凶？ 吉中有空，空中有吉。当你埋怨自己啊，衣食奔波，当你埋怨自己咧，户口长期都唔会超过二万银嘅时候，你谂下嗰啲三千亿、五千亿、一千亿、二千亿嘅人，其实佢过嘅可能系地狱生活。大家赢咗呢边，输咗嗰边啊，各有困难，各有苦衷，有苦自己知，你自己好唔好，你自己明白。系啦，讲紧曾荫权，曾荫权系我教书成日用嘅例子嚟嘅。我教易经。易经周易六十四卦，第一卦天下，第一卦乾，乾卦，乾为天，元亨利贞，元系种子，亨系啊花苗啊，利系开花，贞系结果，四嘅德系最好嘅卦，最好嘅卦任何一动就系乾，乾系宇宙嘅规律，唔好停息嘅系健嘅，所以每个人出嚟做一件事都走入乾卦处境里面。但点表白俾同学听呢？我将用曾荫权作为例子。乾卦六个爻，初爻，六个爻都系阳爻，六个都系九，我哋叫做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九叫做潜龙勿用啊，九二叫做现龙在田，利现大人。九三叫做君子终日乾乾，直剔若厉无咎。九四叫做或若在冤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现大人，又利现大人。是九上九去到尽，知道亢龙有悔。大家都隐约已经有听过呢啲咁嘅字眼㗎啦。未听过你都睇过呢个射雕英雄传，洪七公点教国政啦，系咪唔紧要。嗱呢、这个过程好简单，六支阳爻，六个都系阳。六十四卦里面最阳系佢啦，因为六个爻都系阳爻。即系动爻，都系主动，都系刚，所以乾刚坤柔呢、这个一进一退，乾就系一个抽象嘅宇宙规律，坤就系根据一个规律延成一个实质嘅人间。所以如果你用爱因斯坦嘅物质不变定律去解释乾坤两卦，就系、是、E 等于 mc square。咩叫 energy？energy 就系等于 mass 去到光速就成为咗 energy。所以当呢个 energy 停顿，抽象嘅 energy 停顿之后，佢变翻物质呢个 mass。当呢个 mass 去到极限之后，就系变咗呢个 energy。呢个阳尽就阴来，阴尽就阳生。乾嘅六个处境，潜龙勿用咩意思啊？潜龙勿用咪即系话嗰条龙，龙依家喺天噶，佢喺水底，点解啊？点解会咁啊？时机唔在咯，时间唔喺度，位置唔喺度，硬叻都冇用。你系龙又点啊？一身功夫。冇呢个舞台俾你，唔系个时代俾你，时代唔属于你嘅，地方唔属于你嘅，你只喺度潜龙。佢劝你勿用，勿用意思即系话乜嘢？即系话怀才嘅人可以不遇，而且系必然不遇。任何嘅开始，你只能够不遇。不遇嘅时候点样啊？第二步，你挣扎向前，烟龙在前，咦，爬出咗地面咯。呢、这个时候，利现大人，咩叫大人啊？唔好讲咁复杂啦。我哋依家时间短促，我哋就话大人咪就系你嘅贵人，扶一扶你嘅时候，人去到往上爬嘅时候，最紧要个贵人扶持。当年韩信啊失意嘅时候啊，饭都冇得开啊。当年一个河边一个洗帽嘅洗衫嘅女人。送一碗白饭俾佢，呢个叫餐饭之恩，唔系碗饭咁重要，系一人一个失意嘅时候，有个人扶一扶你，嗰碗饭支持你自己，对自己重获信心。所以当年韩信掌握天下兵马，佢要还呢个恩，所以系喺个河边摆低千金，历史上称为千金筹票母，还咗个恩义，佢就先可以掌兵。掌兵之下，唔可以脱离所有背后嘅所谓牵制。嗱，呢个就是韩信嘅处境，即系话你。首先是怀才不遇，跟住虎落平阳，条龙喺个地下，只狗都吠你啦，虎落平阳被犬欺，冇办法嘅呢个时候，冇办法，你只能够点啊？第三支牛出现啦，君子终日乾乾，咦？啲大人君子出晒嚟啦，大人讲系贵人，咁君子系乜嘢啊？君子就是一个了不起嘅人，一个了不起嘅人喺呢个时候只有终日乾乾。日头系咁做，点啊？夜晚点啊？夜晚直剔药，夜晚都日头咁小心，例都仍然危险喎。不过无咎，唔会有坏嘅。点解啊？因为你咁小心。如果我哋广东话嚟讲，现实嚟讲，咪埋头苦干咯。有咩办法啊？苦落平阳被犬欺，耷低头做咯。冇办法，你用成绩证明自己有腰有马，你经冇人欣赏咩？系啦，挨得过呢个埋头苦干。 或若在焉无咎。咩叫或若啊？条龙跳出水面叫或若。咩叫在焉啊？潜落水底叫在焉。咪即係进退咯。进退都恰当嘅话咁就无咎咯。无咎冇任何好处啊，无咎冇害咁解咋。冇错误咁解就冇咎咋。好啦，呢、這个你进退都恰当嘅话，时代机会一定俾返你嘅。呢、這个时候飞龙在天啊。咩叫飞龙在天？龙应该系天，龙去返个天道啦。你有功夫，龙系有功夫有才能嘅人，你得为得中。即系有个舞台俾你，你大权在握。呢、這个时候又利现大人，喂，潜龙勿用之后嗰、那个现龙在田就以利现大人要贵人啫。我大权在握，呢啲要贵人，要呢、這个贵人唔喺上边，喺下边，你要人帮手啊。如果你冇贵人，呢、這个时候冇人协助你，你只系孤独英雄啫。你睇下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有条件咯啩，有背景，有冇才能啊？有，十三岁啊，战无不胜，系咪啊？力能刚鼎，有冇机遇啊？有，当时天下大乱，陈胜吴广起兵行先，跟住成个天下周围兴比，带住三千子弟渡江而上，逐鹿中原，点解冇机遇啊？但系问题，项羽会点？项羽最后因为佢冇利现大人，即系话佢冇左用紫微斗数讲，佢冇左富右拔，佢一个孤独英雄，有范增不能用，刚愎自用，目无如子，赢咗几百仗，只输一仗，又该下之围，最后吓、啊、只能要自刎于乌江，因为佢冇面目见江东父老。点解会咁啊？就是、因为飞龙在天之后，你要利现大人，但系得意一定忘形。呢、这个时候你要走入一个最后一个爻里边，嗰、那个爻叫上九，亢龙有悔。咩叫亢龙有悔啊 ？over 咗啦，亢系过分咗，呢条龙飞得太高，过分咗。有悔咩叫悔啊？悔就叫做烦恼，烦恼生于内，啊，阻疾生于外，呢、这个就系悔论啦。孔子话一吉凶悔论生乎动，只要你一喐就有四个可能性，最好嘅叫做吉。最坏叫做空，中间有悔同论，烦恼同埋阻疾就会出现。系啦，呢、这个除非你唔喐，嘅人唔可能唔喐，所以一定有吉空悔论啊，亢龙有悔，烦恼嚟啦。嗱，曾荫权点样要解释佢嘅入平生就解释呢六支爻呢？好明显嘅见到曾荫权本来由一个贫穷家庭，由家庭唔容许佢中学之后就出嚟搵食做嘢，系嘛？呢、这个系潜龙勿用，即使有更大嘅抱负，有更高嘅才能，你只能够做个寂寞嘅推销员。因缘际遇，你走入咗呢个政府做一个 E.O.， 因为你大学未读过，只能够考 E.O. 啫嘛。但系当时嘅制度好啊，有个叫太平门，由 E.O. 可以转入做 A.O. 但系当时一九六几年 ，A.O. 系咩身份？咩地方嚟噶？一群港大毕业生啊，又讲香港大学咧，我哋都会讲到。港大毕业生嘅世界，你一个冇读过大学嘅人走入去，呢、这个咪就系叫做现龙在田，利现大人咯，系咪啊？每个都睇你唔起，苦落平庸被犬欺，你坐埋 canteen 食饭都难听啊！啲说话，人哋讲佢啲啊宿舍嘢，人哋讲港大嘢，人哋讲 major 读乜嘢，人哋讲三张 paper 俾三张 paper， 你答唔上嘴，你就越唔想讲呢啲，人哋越喺你面前讲呢啲，而彰显你系未读过大学的人，未受过大学训练的人。呢、这个时候利现大人要人协助提一提携，呢咩人啊？呢、这个就系鬼佬啦。当时啲鬼佬唔介意你有冇读过大学，因为佢系鬼佬，你唔系，你系执行佢啲命令嘅人。咁呢个时候，你只有终日乾乾，君子终日乾乾，埋头苦干，系人都知曾荫权做 A.O. 系咪啊？耷低头做系咪啊？烂头出嚟嘅系咁挨，孭上身为老父挨，为一个老细挨枪嘅系咪啊？俾人哋等等打两拳都冇问题啊！总之 policy 有镬嘅佢咩啊？英嘅、公嘅，全部交俾老细。鬼佬好鍾意啊！夏鼎基佢呢班人都好鍾意呢一个忠心耿耿、唔抢风头、亦唔卖弄聪明嘅人，冇学历但係忠心、可靠、忠仆、royal。喺咁嘅情况之下，机会嚟啦！啲嘢点会嚟呢？上面咁多猛人，有陈方安生啊，有咩杨启燕啊，有啲唔知咩周德熙啊，周喂，全部都猛人嚟嘅，喂，得你一个连大学冇读过嘅人，咁点算呢？系咪啊？但系问题原来会走嘅、啊，系咪啊？曾荫权啊，佢会因为咁而无端端又做咗呢个 C.S. 嗰个陈方安生辞职、啊，抗议问责制、啊，因为董建华要架空佢、啊，架空佢点样啊？ 六部中书直接向佢负责，学朱元璋废宰相喎。啊，呢、這个时候曾荫权有机会啦，机会唔系个个把握得到，因为佢侮辱曾荫权嘅。当时董建华叫你扫街啫嘛，撕咩 S 啫，所以唔系泽局长都唔睬你嘅。佢点解咁憎嗰扎人呢？廖秀东啊，啊嗰啲人呢？因为佢都系人唔睬佢嘅，直接向阿董生负责。嗱、啊，呢、這个时候佢能够忍得啖之气。原来董建华会乐而拒上，呢、这个飞龙在天啊啩！如果作为一个打工仔嘅历史，你谂下几振奋人心，冇学历、冇关系、冇背景，系嘛？赤手空拳，由一个寂寞嘅推销员卖药嘅，爬到上香港特加分啊，系嘛？特首系等于九七前嘅港督，之前攞爵士，再攞埋共产党，哇！两边都逢源。曾荫权爵士竟然会是香港特区的特首，而反而董建华要落马，实在不可思议。这个时候如果他珍惜自己，这个就是一个完美的打工故事。但是不是人的规律就是这样，得意一定忘形，人穷自会自短，这个没办法，我们人性走入了这个规律里面是改变不到的，历史集在一个历史条件里面自然有它的规律的。呢、这个时候亢龙有悔啦，呢、这个悔喺边度？依家见到啦，两点半钟东区法院提堂，你大概知道佢悔喺边度。再跟住开审之后，更加多嘅 detail 出嚟啦。好啦，时间差唔多，休息阵间，翻嚟继续黄伟文一家之言。